说话。 各位周末的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年呢，确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在音乐的这个领域之中，确实是值得乐迷很庆贺的一年，因为有太多沉寂好久好久的音乐人选择在这一年回归。前段时间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聊起了刚刚宣布回归的西城男孩，是吧？还记得那期哈？那么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有两个男孩占据了青春期，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西城男孩，还有一个就是后街男孩。那巧的是，在沉寂五年之后呢，后街男孩也在今年回归了。尽管如今呢，他们都已经是到了这个后街大叔的年纪，但是呢，并不能阻挡歌迷对于他们的喜爱。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板块就来跟各位聊的是大叔男团后街男孩。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说起后街男孩的故事呢，要追溯到1993年，那一年的组合当中的 AJ、 豪尔还有尼克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见面了。当时呢 ，AJ 和豪尔是高中生，尼克还是初中生。那几个人呢，共同参加了当地的一家剧场的试镜。后来呢，他们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确认彼此呢，哇，都爱音乐是吧？而且呢，有很多共同爱好。三个哥们儿呢，就决定成了一个组合。因为那个年代呢，这条路是最容易走红的啊。这个看来跟现在一样哈，每个人都有一个想红的心。不过呢，三个人也有三个人的乐队组合，人数呢有点少，规模呢有点小，那怎么着他们都觉得好像凑够五个人才行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后街男孩的新歌，叫做 Chances， 机会。 What if I never run into you? What if you never smiled at me? What if I had noticed you tooNever showed up where I happened to be. What's a girl like you doing in a place like this on a quiet night? What are the odds? What's a guy like me doing in a place like this? I could have just walked by. Who would have thought? What are the chances that we ended up dancing like two in a million, like once in a lifeI could have found you, put my arms around you, like two in a million, like once in a life. What are the chances? What if I hadn't asked for your name? The time hadn't stopped when you said it to me. Of all of the plans that I could have made, of all of the nights that I couldn't sleepWhat are the odds? What's a guy like me doing in a place like this? Getting close to you, but here we are. What are the chances that we'd end up dancing like two in a million, like once in a life? That I could have found you, put my arms around you, like two in a million, like once in a life. What are the chances? Is it fate? Who am I? Who's to say? Don't know exactly what it means. Is it love? Is it fate? Where it leads, who can say? Maybe you and I were meant to be. Chances, 机会来自后街男孩。小米说，今年他们出了两首新歌，我都听了，感觉少了往昔的青春活力，不过呢，也多了更多的男人味道。后街大叔加油啦！小虎牙说，你说巧不巧呢，后街男孩今年回归，西城男孩也回归。西城男孩以前也唱过一首歌，名字也叫 Chances， 好吧，可能这个暗地之中一直在较劲嘛。那刚才我们说到他们三个人集齐了，那他们一直觉得五个人才够，那么为了凑齐理想当中的人数呢， AJ、 豪尔还有尼克扩大了招募范围， 后来呢，在朋友们的介绍之下，找到了当时在迪士尼乐园扮演阿拉丁的凯文，信息量很大哈。但是呢，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呢，他们都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满意的歌者。那么这个时候呢，凯文忽然想起了他远在肯塔基州生活的表弟布莱恩。当时呢，布莱恩是不想加入的，好像所有的故事这个特别美好的结局之前都是一个否定的一个答案哈。但是呢，凯文不停地给他打电话，最后呢软磨硬泡，哎，把布莱恩拉进了团队。所以说呢，该着你红，这就命里的事儿，你想躲都躲不掉。一起来分享后街男孩经典的歌曲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只要你爱我就好。来自后街男孩非常经典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只要你爱我就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达到了理想的人数之后呢，几个成员呢就开始琢磨这个名字的问题了。那个年代呢，跳蚤市场在美国很流行，当然现在也很流行哈。这个跳蚤市场呢，不仅是这个不是卖跳蚤的市场，而是西方国家对于这样的旧货地摊市场的一个别称哈，这个都知道。那么这里出售的东西呢，都是二手的东西，而且呢价格非常的低廉。那么这一类市场呢，尤其在学生群体当中呢非常火，临近毕业的人呢都会在这里把不用的书啊东西啊卖给学弟学妹，然后呢轻装离开学校。那美国人呢就把跳蚤市场叫做 Bastry Market， 于是呢这五个小哥们呢就这个模仿这个称呼给自己的组合取名叫 Backstreet Boys， 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后街男孩。继续来听歌，来自这些跳蚤男孩们的演唱的 I want it that way， 我想那样做。 Yeah， You are my fire the one desire, believe when I say I want it that way. But we are two worlds apart, can't reach to your heart when you say Wanted That Way， 我想那样做，来自后街男孩。 CC 说后街男孩回归了，西城男孩也回归了，之前还听说辣妹组合也要回归，不知道为啥突然有一种老来乐的感觉，感觉像是再度夕阳红。易先生说记得当时班里有个同学班里的同学都在听周杰伦，我也听他，但是呢我的 MP3 里依然存着 Everybody， 在班里感觉像是一个另类。没关系了，别人怎么说无所谓，只要你自己不觉得尴尬就好。后街男孩组合成立之后呢，他们呢先是在家乡的酒吧呀餐厅里进行一个演出，后来呢被人介绍到了街头顽童的演出经纪人约翰尼夫妇，和他们签了经纪合约之后呢，就展开了全国校园的巡回演唱会。当时呢有很多歌手成名之前的路呢都是这么走的，找个经纪公司一签，然后呢就安排他们在高校进行巡演，在年轻人群当中建立人气和热度的同时，寻找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但是呢后街男孩那个时候呢不太幸运，他们在巡演过程当中呢接触到了很多唱片公司，大的小的都有，但是呢在这个半年的时间当中居然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要他们。尽管他们的这个经纪人和拥有白金销量唱片的街头顽童是同一个，但是呢大部分公司都觉得这个组合应该和街头顽童差不多吧，流行程度应该也不会超过街头顽童，商业价值估计也不会太大吧。不过呢后来这个后街男孩们的成员呢倒是很有信心，在连续被25家公司拒绝之后，他们依然对未来抱有很强烈的希望啊。现在再来看呢，这也是一段这个成功史哈。好吧，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后街男孩的 Join 沉溺。 Girl, you're leaving me breathless, but but it's okay, 'cause you are my survival. Now hear me say, I can't imagine life without your love. And even forever don't seem like long enough. 庄令陈毅来自后街男孩。其实呢，不断的被拒并不是最打击人的事情。在正式签约之前的后街男孩有很多次和唱片公司失之交臂的机会。有两次呢真的是非常值得一提。有一次就是在校园巡回的途中啊，水星唱片的主管看到了他们的演出，并且对他们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在跟他们进行深度的讨论之后呢，唱片公司决定签约。那么这个时候呢，男孩们仿佛已经看到了梦想实现后的光景啊，发单曲、发唱片，还有随之而来的大型演唱会。然后呢，就在律师将合约交给男孩们之后，这一切突然被喊停，而且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被叫停。这是一次很莫名其妙。那么第二次呢，也更值得一提了，就是这个组合呢又接到了迈克尔·杰克逊唱片公司的通知。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信息了。那一行人的兴致勃勃地飞到洛杉矶为他们演出，然后呢再次得到唱片公司的青睐。但是呢，演出结束的第二天就传出了一个重磅事件，就是迈克尔的一个所谓的丑闻，对儿童骚扰的这样的事件。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这是有人在黑这个迈克尔，但是当时呢签约的事情一瞬间又变成了泡沫。那么一直到呢1994年，后街男孩终于在演出的时候吸引到了摇摆舞唱片公司的注意，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呢几乎是一拍即合。那就这样呢，后街男孩终于向他们的梦想迈出了这一步，是不是很不容易哈？好吧，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依然是来自后街男孩的 Give me your heart， 给我你的心。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What we can do for you, I don't send the crazy one, no static, sing it. We have got it going on， 冲锋陷阵来自后街男孩。我们都知道呢，演唱会往往能够带动专辑的销量，并且呢制造一定的话题。那么在欧洲展开巡演之后呢，后街男孩的名气果然扩散开来，在亚洲的很多地方也出现了大量歌迷啊，比如说当时年轻的我也是。于是呢，他们又把巡演扩展到了亚洲。96年的10月，他们来到了台湾。有趣的是，当时媒体呢都把焦点放在第一次到我国台湾举办的演出的 Michael Jackson 的身上，而且呢双方还是同一天抵达。那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后街男孩可以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团体，但是他们的魅力却在那次演出当中得到证明。在演出之前的记者会，参与报道的媒体寥寥无几，但是演唱会结束后的一周，专辑销量呢就立刻突破了白金唱片的成绩，也就是30,000张，而且呢在之后的11周的时间蝉联销售排行榜冠军的位置。那么在我国台湾地区发生的现象呢，真的不是一个个例。那个时候呢，后街男孩演过的城市，可以说呢分成两种，一种呢是开演前大家就很期待后街男孩的这样的城市，还有一种是后街男孩演出之后，哇，专辑大卖，人气暴涨的城市。好吧，当时不知道各位所在的那个城市是哪种情况呢？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后街男孩的《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告诉我。孤独的意义。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So many words for the broken heart。 It's hard to see in a crimson love。 So hard to breathe。 Walk with me and maybe。So soon become wild and free. I can feel the sun. Your every wish will be done. They tell me,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Is this the feeling I need to walk?To go, surrender my heart. body and soul. How can it be you're asking me to feel the things you never show?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告诉我孤独的意义，来自后街男孩。那么随着后街男孩在欧洲和亚洲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们终于有足够的实力和勇气回到美国重新出发。当时他们率先在欧洲和亚洲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因为担心在美国依然不受欢迎，所以说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在美国发行自己的作品。但是呢，美国的一家电台的员工在欧洲买到了这张专辑，并且对其中的歌曲 Everybody 每一个人超级感兴趣。随后呢，这家电台几乎每一天都会放这首歌曲。在电台节目的影响之下呢，唱片公司临时决定把这首歌当作主打歌在美国推出，并且呢为专辑预热。那么这一次呢，后街男孩也终于在美国得到了大众的认可。Everybody 来自后街男孩。 Everybody,Rock your body,Everybody,Rock your body right.Back streets back, alright.Hey, oh my god, we're back again.Brothers, sisters, everybody sing. Gonna bring the flame, I'll show you how. Got a question for you, better answer now. Yeah. Am I original? Everybody 来自后街男孩。直到2000年，后街男孩呢始终保持强劲势头。不过呢，在发行专辑《蓝与黑》之后，他们决定呢给自己放个假，并且呢趁着这个机会探索新的音乐风格。但是呢，在之后的几年，流行歌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新人。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呢，发现好像已经变样了。曾经呢，整天围着他们的那么多经纪人和记者，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围着他们了。电视上呢，好像也不怎么再放他们的歌曲了。即便后来发行新的作品，在销量上依然保持领先的状态，但是呢，从话题度蝉联冠军的周数相比呢，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光辉。那么新作品的失利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催化了凯文的离开。2006年的时候呢，凯文曾经决定退出后街男孩，不过呢，在2012年的时候他又回归了。之后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也透露说，当初选择离开就是因为找不到对于音乐的灵感了。 而离开前发行的那些作品的销量和评价恰好呢也是印证了这个想法，于是呢他就选择了退出。在经过沉淀并开启新的家庭生活之后呢，他渐渐地找到了新的这样的关于音乐的灵感，于是呢在昔日好友的重新邀请下又选择了回归。 Shape of my heart， 我的心，来自后街男孩。 Yeah, yeah. Of my heart， 我的心，来自后街男孩。虽然说如今的后街男孩已经成了后街大爷，但是呢，其实从他们作品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追求音乐的状态和年轻的时候没啥变化。那么今年呢，他们先后发行了两支作品，从回归的节奏上来看呢，他们是比隔壁的西城男孩要快的。在这些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一些新的风格，招牌的舞曲呢保留了，同时呢也加入了一些电音，也算是找回了他们在2000年离开时寻找新方向的一个初衷吧。好吧，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曲来分享的是后街男孩在今年5月份发行的歌曲，名字叫做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别伤我的心。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明天再会喽。 Mixed emotions. Did I finally find me a river that could lead me out to the ocean? Cause I've only ever known the kind of love that leaves you battered and broken. So forgive me for my mixed emotions. Yeah, yeah. I'm not that kind of person who can fall in and out of love with you. That's not what love's supposed to do.